各位，上次嗰度马侯爷扮成算命佬，两个副官就做佢嘅徒弟，三个人全无分文，身干物净，故此又避过咗一场大劫难。几日之后，马侯爷继续带住两个徒弟，凭着三寸不烂之舌，长途闯关无数，全靠同人占卜神卦、算命排八字、睇三世书、口若玄学嘅马侯爷呢，一路做呃神骗鬼嘅好生涯，妙在所到之处生意滔滔，遍地饥饿嘅战乱时期，居然日日都赚到钱银同米粮啊！有银啊，就夜睡黑产，三餐米粮就唔忧嘅，系咁穿舟过苦。隐姓埋名嘅人早就潜入咗东方大国之内活动。有一日，终日无事好做嘅副官萧怀雅忍唔住就问啦：请问校长大都督，而家世上到处都变成烧、杀、抢，甚至人食人肉嘅悲惨事越嚟越多。近排我哋反而自由自在出入两国对敌嘅险地，如闲庭信步，真係奇迹啊。最幸运嘅係所到嘅地方冇人认得我哋，又冇人同我哋为敌。边个都知啦，战乱岁月嘅人间，有钱人就绝晒迹啦，冇钱人佢哋更加寸步难行，各种人行唔通嘅路我哋都可以畅通无阻。哎呀，身上冇钱就最稳妥，越穷就越省事。唉，都唔知系咩世界嚟呢。吓，马侯爷听咗就阴阴嘴笑啊。呢个世界嘛，连续两声呢个之后，马侯爷大都督两眼发出开心嘅神情，唔知咩缘故啦。高兴人忽然成咗诗兴大发，左右两手摆动，即时吟出诗一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嗱，呢几句短诗呢系六祖真言。两个副官听咗之后，谂完又谂，仲系唔多明白喎。而家手唔离烟嘅马侯爷，高兴之余就顺手用力抌咗自己卷嘅大头熟烟，哈哈大笑，要再吟一首先至讲解啊！世人贪钱财，无财不见害，两眼照钱财，如果无一物，不会惹尘埃啊！六祖话，只要冇物，尘埃亦唔会嚟惹你，何况人呢？你哋睇高山上有住取不尽嘅泥土，大海河里边有多到冇办法计算嘅沙堆，仲有人眼睇唔见，实际系充满天地嘅空气。呢几样好嘢，因为太多太多，从来未见有边个为争夺呢啲物质而去打斗盘命。而家仲活着在世上做人，我哋要明白，算命佬系穷鬼队伍中嘅特别神圣穷鬼，但与众不同。虽然亦系人，又可以讲算命佬系人人鬼唔鬼嘅东西怪物。呢种人往往如半个神仙咁清高雅洁自居，好多常人会信我哋同嗰啲唔食人间烟火嘅神圣有类同。不过要知道，世上越穷嘅人就越迷信，嗰啲人会越想占卦算命，佢哋最多幻想，想知道自己系何种命运，今后如何，今生今世有冇运气，何时有出头之日。其实越穷嘅人就越容易起歹念。几个月嚟，我哋全靠穷鬼养活，妙在佢哋偏偏唔会喺我哋身上打坏主意，我哋三个 只要身份唔暴露，就有望日后回国过太平嘅日子做人啦、啊。副官就急住问咯，大都督啊，大都督，你身居国家要职，根本就系金枝玉叶咁大嘅官，何苦要秘密到嗰个最危险嘅战争前线去作鼓动呢？如果长期过住呢啲极其穷困嘅苦日子，日日做算命佬度日，亦确系难为咗你、啊。唉，都唔知几时先翻得到国咯。三个人一边行就一边讲，面对副官廖东炳、萧怀雅嘅说话，马侯爷啱啱想回答嘅，而家忽然听背后有人声喺度客气叫啦：算命先生，算命先生啊，请你哋入嚟铺头啊！我哋老板要请你占卦又算命啊！ 哦，原来生意嚟咗啊！好啊， 睇怕有生意啦。同行嘅两个人突然本能熟练，又变成牛牛豆豆咁样啊！两张面皮即时变到一啲表情都冇，有问冇答。要答嗰阵呢，咿咿咿啊啊，嘴度系有声嘅，但冇办法变成语言，系咩话呢？根本冇人知道。嗰两个人唔系哑巴系边个啊？一路挂住鬼谷子招牌嘅算命佬，啱啱行入嗰间做生意买卖嘅旧铺头里头，就喺呢阵时大事不好啦！突然嚟咗人算不如天算，所有人耳仔都忽然听到一声长响亮叫声，呜！系凄厉嘅尖叫声。路上所有人即时乱咁跑，要由屋里头匿埋啊！好多大人细路男女哭声乱成一片，要回避。原来系空袭警报器长响之时，系特急信号。好快，突然两耳听闻一声巨响，嘣！地下突然左右晃动两下，就系呢个紧急关头。假算命佬真马侯爷突然一声急叫：快啲走！三个人同时一个箭步，唰从店铺里边飞身而出，啱啱离开一丈远岛，几乎吓爆胆嘅三个人急忙回头望下，发现我个铺头同埋附近嘅楼房一大片已经应声而倒啊！震碎后个楼房啊，即时活埋所有人，瞬间将好多人一下压扁。成碎尸再成咗厚土而葬，机警嘅大督督马校长心知厉害，咬紧牙关，唔顾得天上飞机轰炸同机关枪扫射啦，带住萧怀雅、廖东炳搏命向城外边飞快逃走。厉害嘅天上飞机唔停来回轰炸，结果使到城内嘅人死晒。好好嘅一座城池轰炸之后，即刻夷为平地，变成鬼城啊！嗱，众所周知，间谍系战争嘅灵魂，好多地区天上嘅无线电波日夜忙个不停。东方军前线司令部翼电室里边外边，多位军人手拎机密电报纸来来往往，靠用两只脚急速咁跑步，人人都上气唔接下气，有啲叫。 哦，报告司令，又系急电啦。 好，放低啦。嗰人啱啱出门，跟住又嚟咗个军官， 报告司令，急电到。 好，都放低啦。东方军前线司令部方司令接个总参谋长手上紧急秘密电传，睇完迟迟未见讲话噃。至于呢位身材又瘦又高，面无表情，两眼好似好攰咁样，极力使到忧患伤感唔外露。呢阵时室内外静嘤嘤，静得好可怕。又见内墙上挂住个大木壳时辰钟喺度极角叫响住。两刻钟过后，来回慢行嘅方司令突然停步，装出笑样，对几位坐住嘅高级军官讲话啦。唉，睇嚟北方军总司令部能人多，大家有眼见啦。一个战败嘅下级军官， 做过俘虏的马海，经过几下手势，居然变成大英雄。英雄之后，再来一次英雄做时势，鼓动三军向我们反扑。两个月来，突然令到我军损失惨重，真系唔应该。照而家睇，蓝天明嘅睇法，马海根本就系武兵司令一个。我哋派出去嘅一堆人马调查打听，又一无所获。咁同一时间，东方五军联合司令部内有人通电话喺度落命令，细声讲紧：喂喂，我系蓝天明，那个关于马海嘅人，我唔理佢系有兵司令，亦或系无兵司令，我只要佢嘅人头，你哋继续揾啦。该死嘅马海唔死，本来就要溃散嘅嗰十几万敌军得到大鼓舞，对我哋好不利啊！天上嘅无线电波来往多到冇法子计算，东方国内东方军总司令部频频开紧急会，指出前线五军联合嘅方日蒙大军突然放慢进攻敌人，其原因系敌方得到消息系救命天兵将至，敌军而家人人磨拳擦掌，突然斗志昂扬。会议上有高级将领就最后指出，战场突起变化，北方国二十几万大军虽然凶狠有余，但决唔系我哋东方五军方日蒙对手。方日蒙突然放慢作战，进攻唔进攻自有佢嘅理由。好啦，咁而家话分两头咯。自从北国博大军校校长马侯爷在火车站道同总司令部特派大军官陈总参谋长一行人分别之后，到而家经历了好耐的漫长岁月。有日夜晚，陈副总参谋长夫人想起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度细心慢慢咁清点贵重财物，两只灵巧小手顺便玩弄着一啲丈夫喺战争中抢嚟民间好贵重嘅小件古董物品嗰阵，意外睇见零舍聚首嘅金条等物品。中年养尊处优，年约四十，徐良半老，头上有漂亮装饰物，长发如云过双肩，平时喜欢装扮，经常对人谈笑风生，美貌或头发摆动嗰阵，好似海浪般变化，过目不忘嘅陈夫人，而家已经一眼认出呢啲零舍聚首嘅小金条，系北国博大军校校长，外号叫马侯爷，正名马海都督，嗰日亲自送到自己官邸度嘅嘢嚟，见物思人啊！夜晚，北国副总参谋长夫人灵巧小手指住金条，笑笑口就问丈夫啦： 夫君，仲记唔记得呢啲金条嘅来历啊？ 副总参谋长就答啦：虽然事过咗好耐，为夫依然记得，系马海送嚟嘅嘢啊嘛。 马校长而家喺边度做官？高升咗未啫？ 马海自从嗰日夜晚喺皇上面前因为言多有失，俾上司体面派到前方，故意夸大佢嘅大名，阻吓东方军，又想唔到起咗大作用，对我军啊好有利，已经救出唔少北方军人性命啊。马海为人机灵厉害，不过我哋上司呢更加深谋远虑，用少少嘅一只棋子去代替千军万马，本来无用之物一下变出大用场啊。丈夫一气讲完军中秘密，行住嘅陈夫人双手捧住个托盘仔，托盘度有热气腾腾上升，双手小心翼翼轻放喺陈副总参谋长阅读办公台上。大官华丽闺房内突然香气浓郁四日，陈副总参谋长就笑住讲啦：香味十足嘅茶味，好，好极啦。夫人啊，再问啦， 未知马校长而家喺边度呢？ 小古文呢个人确实系好怪，可以讲上唔到天，下唔到地。敌国东方军早已经暗派出好多杀人高手到处揾佢，结果唔见踪迹。仲有啊，我哋嘅北方军内呢，亦有人要乘机铲除、杀死呢一位而家手无寸铁嘅人。结果冇人知道佢嘅下落。 吓、啊！敌人东方军要杀马海，咁唔奇怪。不过我最唔明白，自己内部点解亦有人要杀死马校长啫？ 夫人啊，我话你知啦。这个问题是因为校长职位尊贵又金多，好多人明白马海死空位缺。 哦，哎呀，好好的高尚官场里头点解有咁残忍的事情噶？ 副总参谋长见夫人神情紧张又害怕，仲再追问添，就笑着答啦：夫人，你有所不知啊，官场里头啊，历嚟有睇唔见更加可怕嘅战场。穿着名贵金丝锦绣鞋嘅参谋长夫人听咗就未见白话住，即时变成双脚齐软，突然武力支撑喺立足之地，一下坐咗喺丈夫嘅大髀度，呼吸加快，胸前起伏不平。一隻手扶着丈夫膊头，另一隻手紧靠巨大稳重厚木办公台的夫人，美丽花容失色，好吃惊咁样叹口气就话啦： 哎呀，我好怕 啊！呢位好贴身、遇事稳重、身经磨难、阅历非一般的副总参谋长见到咁嘅状况，立即就双手揽住夫人，一边安慰。一边再小心翼翼咁将热茶慢慢送到夫人嘴唇边，细细声讲：夫人，唔好急，唔好急啊！饮啲清香热茶。你个天大嘅事啊，慢慢话俾我知啊。同一时刻内，好爱锡夫人嘅副总参谋长，而家又变换咗手势，成咗右手递茶杯。再小心用左手掌内轻轻地抹去而家贴住自己身上的夫人因为伤心先流出的眼泪。宁静的楼宇卧室里头，这时又见两边巨大的厚窗帘布成了分开，露出一条虽然只有半边手掌咁大，但可以看见天上有星光密布，同样又可以使到天上的月下老人清楚睇见，而家凡间有两个衣裳华丽、动咗情嘅中年男女成半合体倾住密偈。经过远睇近听之后，先知道讲嘅既唔系儿女情长，亦绝非英雄气短啊！而家嗰位长相十分好睇、艳妆女人谈话虽然唔多。但已经令到身边的大军官丈夫心里面有七上八落的感受了。只因啱先那位女人面上带着两点泪珠，一声长叹之后就问了： 夫君啊，而家人所共知，我们的二十几万精壮大军已经有去无回，只怕有朝一日天上的东方军飞机向我们官邸轰炸，机关枪扫射，地面又有敌人的军队向我们附近攻打。如此时刻到来，相信所有做大官的当然是为了保存性命，实会提前带着自己最贵重的人和财物急速逃离到最平安最好地方躲避。那个时候所有败兵都变成了贼，连平时一貌堂堂十分正直的警察都成了大恶人，专抢钱财兼且杀人，成了大盗贼。如此时刻，我们何处得安身呢？夫君啊，我担心的实在太多了。例如你身边有女人不止一个， 奴家而家都已经快40岁，但也即将要永远告别所有青春的可怜人，我们这个家到时会如何处置呢？ 夫人轻轻的说话之后，顺便偷偷地瞄住丈夫块面。唉，这些话有几沉重，分量是几多，只有大军官副总参谋长会知道。正所谓战火无情不罢休，愿作破釜再沉舟，两败俱伤真无奈，眼前无路思回头。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